嘞，这就录去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目前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，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东桥，北五环红山桥到建平桥，北苑桥到来广营桥，以上路段西向东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，香港电台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，新加坡最新933，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大家来到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时间呢是周六上午的10:02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，专特带大家来看我们全新的榜单，第920期的榜单排名情况。首先，我们来听我们的公告牌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 第15位，张靓颖《贪恋》。 我伸出手，却又不回缩。 第14位。李宗盛新写的旧歌，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他早该写了。 第13位，谢安琪，人妻的尾数。 谁亦要去演，为了相处愉快，演好我的每一天。 第12位，刘长静，傲红尘。 满天无边，不算再飘。 第11位，胡彦斌，爱不得，恨不得，舍不得。 爱不得，不想成全。 第10位，陈柏宇，无限大。 他一天手上学回家。 第9位，张杰，张碧晨，只要平凡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。 第8位，汪峰，时代的标记。 有人在这儿吗？我静止的生命在飞。 第7位，毛不易，平凡的一天。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 第6位，吴亦凡，天地。 有些人说我有罪业，不可在道路上飞。 第5位，薛之谦，摩天大楼。 摩天大楼太稀有。 第4位，金丽，自我感觉还好。 自我都好。 第3位，陈奕迅，渐渐。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 第2位，李荣浩，王牌冤家。本周冠军曲目，袁娅维，别废话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第932期全球榜，张靓颖的《贪恋》上榜时间已经刷新到了13个星期，继续领跑恒星歌。不过呢，在成绩方面呢，也陷入低谷，本周排名第15位。除了继续上榜之外呢，这首《眷恋》也同样作为本周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。 努力 最难过，对我来说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以淡淡

漫天无边，孤帆在飘，独行路一旁，心不是一座孤岛，转眼是怀抱，爱才是心之解药。 一双手被你牵着，就把人间去了烦恼，可下一丝丝情牵梦绕，在心里回旋轻跳，总身潜藏红尘一遭，总有些结束难逃。一张脸被你看着，就把人海去了一场，可下一种种不及心跳，在梦里喧嚣热闹，难得心里有了依靠，比烦恼更年少了逍遥。漫天无边，孤帆在飘，独行路依靠，心不是一座孤岛，转眼是怀抱，爱才是心之解药。 连续两首上榜新歌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不仅在中国是新一代的流量新人，在家乡新啊马来西亚也是人气旺盛。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 9% 的成员刘长静，本周呢以第12名的成绩入榜，为电视剧《扶摇》演唱的人物主题曲《傲红尘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第11名，是属于胡彦斌的《爱不得》，恨不得，舍不得。胡彦斌呢，在今年的新专辑当中呢，全面跨向潮流化的电子曲风，从之前的《你要的全拿走》到这首《爱不得》，恨不得，舍不得，除了都有未来感 feature bass 的音乐风格呢，也都在歌曲的主题上深入描述了自己的内心情感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《爱不得》，恨不得，舍不得。 已经在了这么多年，心跳一点一点跑偏，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，沉默反而太过明显，空气都在学会收敛，都没聊到那两个字，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，分手别再顾及体面，给我一张盖的天无需可怜，反反复复走的心酸，把你画的清楚，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，爱不得不想成全，恨不得一刀两断，舍不得进退两，舍不得我分担一半，或者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或者感到不安，对不起给无人偿还，不是不敢承担，心都没像是走的勇敢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，我想起初次见面，如果重新再来一次，我愿不愿意改变，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，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，

关注天气情况，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.0度，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，空气清新，大部分时间适宜假日出行，光照较强，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，外出请您注意防晒补水。午后有对流云团发展，西部北部地区或有雷阵雨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饭店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方面。创办至今已经10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，确定今年的主题活动将于9月22号到10月7号举办。在致敬生活的主题下，设计周将汇聚超过1000场活动，关注设计在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疏解非首都功能和宜居城市建设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，京津冀协同发展，供给侧改革和服务业升级等方面所发挥的引领和助推作用。由于抄袭疫，各大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频繁遭遇李鬼，又因为维权慢，博物馆拿李鬼也没办法。近日，故宫淘宝、国博演艺等近百家知名原创设计商家和阿里联手，将为文创产品颁发出生证，期待可以打击李鬼，保护原创设计。方案实施初期，商家如果发现有抄袭的商品发起举报，阿里将根据其原创备案信息和举报信息进行评估，结合多人评审等结果综合测评是否抄袭。如果判定抄袭，李鬼将被直接删除。在第24届中国月饼文化节上，新出炉的2018年中国月饼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显示，过度包装和天价月饼正在逐渐消失，新品种、新口味的月饼销量将有所增加，冷冻半成品、限制限售的产品将成为销售热点。文化节上同时发布的月饼质量抽检结果显示，今年月饼的合格率是98.5%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10:33:23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32期的榜上歌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带出的这首歌呢，和张靓颖的《贪恋》一样呢，都有着榜上歌和全球推荐歌的双重身份。带来的是第10位的歌曲，来自于陈柏宇的这首《无限大》。 头像无限的大，未来是无尽的课，你仲细若要问我，我愿解释给你看。例如别忙着长大，大人问题极心惊，考起我交不出答案。这夜听着你脉搏，却又竟找到答案。世上最大只得一个，他日牵手上学回家，美式跑可与你学下，他日奔波里觅有限，在我家三轮车有价，无限性是你好吗？上门大科学，实情是全域摸索，记住某人你爱眼练一颗心声都准确，有日你亦会大个，

而颤，跌入灰暗，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，也许还能再相见， 无论在人群在天，看清你的脸， 任泪水铺满了双眼，虽无言泪满面， 不要神的光环，只要你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。 张杰和张碧晨两位优质唱功的歌手强强联手啊，为之前热映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只要平凡》。这首歌呢，在北京方面的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上新料夺冠啊，在我们的全球榜上也是以黑马歌姿态上榜，首周成绩排名第九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七周，上周第十二，本周有四个榜位的《回暖》排在第八位，这是汪峰的全新专辑《国林》里29号的主打歌《时代的标记》。有着他一以贯之的厚重主题，同时呢，在音乐方面呢又有轻快的一面。汪峰自己说，在这首歌里，他找到了曼陀林和古筝混搭的音色，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《时代的标记》。 墙上只一个标记，插满傲娇的花季，翅膀消失在阴影，满街游荡童子军，老男孩感到恐惧，丢失了新的玩具，岁月撕碎着飞雪，撕碎浮光的虚，有人在这儿吗？我停止的生命在飞，洒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，有人在这儿吗？我强壮的生命在哭，陷落着，挣扎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。山漫漫着天际，岁月迷恋着大地，春夜睡在欲望里，爱比不爱更孤寂，谎言写象成真理，可是换叠成场地，春雨浓浓像咒力，洒满痛彻的脚印，有人在这儿吗？不清澈的生命飞，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的标记，有人在绽放，我深刻的欲望在飞，散落着，飞扬着，就像这时代。 过了本周第八名汪峰时代的标记之后呢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五周，上周第五名，本周第七，来自于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。作为去年的一位爆款新人，毛不易在音乐上却保持脚踏实地的态度，那这首歌呢也是呈现出冷暖人间平凡美好的感觉。好，在下个小时呢，我们将继续关注932期榜单的这个榜上歌、全球推荐歌以及离榜歌。 早晨

小手多自由，对我微笑点头。我肮脏的不肯伸出手，幸亏掉我的摩天大楼。 来自薛之谦的摩天大楼，这首歌呢有着时下薛之谦音乐当中所特有的深邃厚重的氛围，象征着繁华发达，也代表着都市人群中一个欲望或者是说目标的比喻。这首歌呢上榜八周的时间，在本周呢有着三个榜位的升幅，排名第五，这也是上榜以来的最好成绩。好，下面这首歌呢是也有着很深层次的立意，探讨都市人群焦虑和纠结的内心状态。同时呢，林夕的歌词和李心妮的演唱呢都做到了一人分饰两角，在传统情歌的外表之下呢是一次很好的创意。这首自我感觉还好进榜三周以来成绩稳步上升，本周呢是刷新了上榜的最好成绩，目前是排名第四。来听李心妮的这首自我感觉还好。 自问是肉身输出痛楚，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，抑郁算什么？不过是脑部强迫我，心那样强大，全是身体的错。真了解，最实际清楚。是自认软弱又无助，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。悲哀算什么？请信任我，为你驱魔。让我哭，为何有错？只怕泪腺骗我，不接受缺陷才坎坷。自我都都是难自欺，天给我这愁眉，不必生气，为何觉得地位比从来没再引起，自信不必相信真心到完美，还是做自己好，未学似你。自问身心都属我，不可割寂寞。讨厌着我是你什么？问你怎能嫌弃我？不要被你看破，请我共我和谈可吗？自我都好。 亦是爱你。 陈奕迅呢再次启动与巡演乐队合作专辑的音乐计划，作为新专辑的第一主打啊，这首《渐渐》在本周取得了4-3的成绩，上榜三周最好成绩第三名，上周第三，本周第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歌啊，进榜第二周前进了5名，我们来听来自于李荣浩的《王牌冤家》。新专辑先导 EP 的同名主打歌，以复古迷幻的电子曲风拉开序幕，这也将是他全新专辑的主导风格。这首歌呢用到了2004年的美国电影的中文译名，也是和影片一样表达出爱恨交织的恋人状态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的冠军，也是今年全球榜的第一个4连冠啊，来自于袁娅维的别废话。在下个时段我们将继续来关注932期全球榜的离榜歌和全球推荐歌。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，生长进化催眠警报、接通是开拍的剧本，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。

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雷阵雨，夜间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职场的自信，生活的温馨，朋友的欢愉，家庭的和谐，家味添活力，人生乐逍遥。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 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览讲座方面，第26届中国国际金融展正在北京展览馆举行，展会上多家参展机构都展示了带有指纹核验、人脸识别、声纹识别等生物识别功能的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，观众可以现场体验高科技如何为个人信息安全保驾护航。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，展览总面积27万平方米，设置消费电子及家电、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、汽车、智能及高端设备、食品农产品、医疗器械、医疗保健、服务贸易等展区，共2800多家境外展商，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万多种商品和服务，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。届时呢，北京市将组成北京市交易团参展参会。首届进口博览会不接受现场报名，专业观众的报名注册工作8月底截止。全球化大背景之下，如何把中国文化精髓发扬光大呢？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系列高端沙龙之壁垒与对话，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，日前在北京举行，十多位中外专家学者一同探讨了这个老话题。专家们认为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，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用，都是自然而然的。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认为，文化走出去一定是能为当代世界性问题提供一些思考和解决方案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寒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，爱的身体不像猫，不想被套牢。他的怀抱曾比我好，你心 手 11:36:27，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在完整的收听了第937的上榜歌之后呢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三首在本周退出竞争的歌曲。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七个星期的时间，最好成绩定格在季军，很遗憾最终没有冲破这个冲冠。来，这首歌就是周杰伦的《不爱我就拉倒》。 不爱我就拉倒。 这漆黑深宵令人疲惫，已带走一生中的一个他，家福中少少一个他，剩我一个故想秋分的落花。哦，那个世界在醉吗？ 比起刘卓轩之前的单曲《太阳》呢，这首《流水落花》可是根据他的个人经历所创作。他在街上演唱的时候呢，男子为去世的妻子、女儿点歌的故事非常感人。但这首歌呢，还是在上榜四个星期之后便匆匆离开榜单，但也留下了最高第五名的不错成绩。而说到第932期榜单呢，最出人意料的离榜歌呢，要数韩红、林俊杰的《飞云之下》。强强联手的这个演唱阵容，让这首歌呢上榜以来一直保持着高榜位，不仅成功夺冠，而且呢就在上周还高居亚军，直接高位离榜。这能说是八个星期的上榜时间已经是足够长了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 JJ 和韩红所带来的《飞云之下》。 长出花，漫天的花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哪里呀？哦，漫步在人海的人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又想念家？心中的炙热的梦啊，多久没说话？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离吧。哦，半路上的我，穿上回很大，心在云里摩擦，又酸又麻，但是思念在梦里爬，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？ 精工细作，五万业主的选择，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。 光，你的梦想，你一说到流浪就会慌张，你的孤单，你的倔强，你酒后的荒唐掩藏忧伤。看星光拼凑成远方，不去想前路多漫长，别让过往沾湿眼眶，风雨都是晴朗，好梦一场，坚强，让伤痕变荒凉，只为把遗憾收藏。街灯泪光月亮，我终于在远方细数过往，小说感伤怎么会惆怅，所有荒草斜阳都有理想，空荡荡拥挤的广场，在那个路口。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，这也是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有着很好成绩的歌曲，品冠和方炯斌联艺来演唱的这首电视剧《脱身》的插曲《勿忧》啊，《勿念勿忧》。另外呢，两首歌上榜，包括陈柏宇的《无限大》和张靓颖的《贪恋》，继续作为香港和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。而广东方面的推荐曲呢，我们要听到的继续是属于王子健的这首歌，叫做《最初绝配》。 隐色的怀疑暗示着问我，是否你已经调换我匿名的角色，怎么会对心爱的人胡乱的猜测，可事实证明不是我想多，最初的却被早被埋没，最好真伪可能交错，真让快乐一直快乐，寂寞还在跟着，最初却被最后落寞，莫为结果注定难过，不如沉默一直沉默，睡着醒着自我诉说，真伪可能交错，怎让快乐一直快乐，寂寞还在跟着，追逐却被最后落寞，莫为结果注定难过，不如承诺一直承诺，睡着醒着自我诉说，一直承诺，睡着醒着自我诉说。 听到的是广东歌手王子健时隔八年的复出之作《最初绝配》，他也将在广州举行自己的音乐会，在很多地方呢都有立足本地并且有着很不错人气的歌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推荐歌，来自于董又霖《一个人去巴黎》。在两年前呢，董又霖就推出了单曲《不做陌生人》，而这一次呢是通过偶像练习生再次出道，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好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非常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，稍后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，我们在明天上午十点钟的华语榜节目当中再会喽。 怎么删除那些照片关于你，怎么不看那些对话的简讯，放不下回不去，不如就做个决定，说不定会有意外的风景，记忆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，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，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，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，飞过了一万公里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，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，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，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，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，飞过了一万公里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，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找寻曾经